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。我的无奈，谁会知道？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。 Oh, yeah.

星沉睡的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 爱国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Yeah.